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在这个新快报的事件之后呢，咱们尘封了一段时间的另外一桩公案最近又是蠢蠢欲动啊！农夫山泉和京华时报的这桩案子呢，在今天的这个气氛之下突然又呈现在公众的眼前，别有一番滋味。11月4号，农夫山泉发表公告说，公司已经派人到北京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哎，这个投诉的部门很有意思，到扫黄打非办公室去正式的举报之前，曾经用多个头版哈连续披露，认为是农夫山泉矿泉水标准有问题的这一份北京的报纸京华时报。那在新快报遭到连续整顿，这个记者被拘，主要的负责人被撤换，遭到连续的整顿之后，之前的这桩案件是不是又会发生180度的变化？这也是非常有意思。 是，那其实呢，这样一桩事件哈，我们姑且把它称作为第一季啊，《京华时报》跟《农夫山泉》的第一季上演的时候呢，可以追溯到今年的4月10号。 嗯， 那当时呢是4月10号到5月7号之间呢，《京华时报》进行所谓的捏造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持续28天，以连续67个版面、76篇的报道攻击农夫山泉，具有明显的预谋和组织性质，对农夫山泉实行舆论暴力，这是农夫山泉在他们官方微博上的一个说法。那么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看到京华时报有任何的表态，只是呢农夫山泉说我们找到了新的证据，于是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当然这个时机点所有人都恐怕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偶然的时机点，对于任何的企业来说，现在啊是不是一个清算那些跟你有过节的媒体的好时机？我估计要我来选的话，我真的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些事情，因为你发现整个风向这个细节全且不论，可能大势啊对于企业方面是有利的，特别是在新快报非常高调的用这个头版为自己的记者喊冤，但是之后遭到了这个大逆转之后啊，你看这个事情有一点类似哈，京华时报它的使用的版面和它的这个报道的篇数其实还远超过新快报针对这个中联重科的，新快报还只是一位记者发18篇报道，京华时报是连续的头版，总共有60多篇报道，而且不止一个记者，就是农夫山泉，甚至在这个双方的新闻发布会也是针锋相对。我记得三立华新闻当天是关注过这件事情，我们当时看到这个京华时报出了一个头版啊，这个语调哈还有一点这个跟新快报有一点类似，当时叫做四问农夫时农夫山泉。四问农夫山泉，那农夫山泉呢当时也是不甘示弱，发出了一纸声明，这个行文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这很有一点港片的这个味道。 对，我想这个一直是制造新闻的媒体，没有想到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自己都成为新闻的主角，而且这个在新快报的事件发生之后，感觉以为这件事情会稍微淡一下，但是看起来这个农夫山泉跟京华时报这个又扯起皮来，好像就感觉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话题包括在媒体在财经记者尤其是然后还有公众企业之间，这些发生的一些纠葛会长期的盘踞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是啊，这里面的纠葛很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一层接一层哈。这个新快报这份报纸的这个命运到目前为止好像已经是没有可能被逆转了。这个记者陈永洲记在这个央视露面这个认罪了之后哈，这个新快报的主要负责人是遭到了他的母报，也就是广州的这个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这个整顿，是主要的负责人被撤，陈永洲的记者这个从业资格被吊销，然后勒令整顿。我这两天一直关注这个新快报的微博，包括他的报纸版面，就陈永洲的事件再就穷骨头这个两篇头版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攻击，这个跟进了，可以说，哎，这回是 被彻底的打趴了。 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关注的这两集当中哈，是提到了亮相过的各方，像中联、三一、陈永洲、新快报、长沙警方，甚至央视和记协。 对， 但目前为止我们仅仅是看到陈永洲以及新快报是为此付出了也可以说是很沉重的代价、但是在中联这边，我今天早上搜，我就打三个字中联啊，打两个字中联。人民网上立刻有一条新闻是出现在了首页，标题是什么呢？资本市场竞相看好中联重科，证券机构提升评级。 啊，真是好，中联重科，中联重科的股价非常有意思，它的这个 A 股和 H 股在新快报的头版当天是下挫了5%，但是之后呢，又稍微反弹回来一点。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震惊啊，连在一起，有的时候咱们看股市来预测这个企业的前景哈，往往以为市场能够判断到这个企业，当时大家说这个中联，你看这个股价当天重挫，是不是说这个企业真的会受到新快报很大的影响？现在看来未必哈，这个有的时候，市场还可能你掌握到的消息，或者说你所掌握的资源，并不如这个企业它厉害。 是，比如说瑞银证券哈，就说非常的看好中联重科的发展前景，要继续维持买入这个评级。还说呢，随着他们三季度这个业绩降幅的收窄，四季度呢会小幅的回升，意味着什么呢？将在第四季度彻底走出行业低谷，重回上升的态势。 哎，这个也不仅仅是这个事件的低谷了，是整个行业的低谷。 对，而且上市这件事情本来其实对于公众来说应该是获取更大的知情权了，但实际上也未必是这样。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港交所频频的被很多这个内地的在港上市企业频频的，就香港会用爆包这个词啊，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些假账的事情被爆出来，是搞的这个香港港交所现在一提到这个内地的，尤其是民企 中概股啊，中概股 是就有一点其实有点怕三分的感觉。然后刚才 Vincent 提到，其实新快报它的这个母报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嘛，那京华时报呢，它是属于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事实。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网友他持有一种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中联重科是国企，那他们认为，就是有一些网友认为新快报是南方系的，就可能他们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广州的报纸都是差不多的，然后所以陈永洲被捕是必然的。那在看到这个农夫山泉跟京华时报的这个扯皮中，有这网友就认为说，农夫山泉呢，它是民企，京华时报的老爹是人民日报，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是这个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所以说它 性质不一样。 对，他用这种观点来看，就觉得京华时报没有任何责任，也是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必然的了。 这个你不要说大家的这个逻辑简单啊，这个普遍的经验经常能够证明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个很，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你这个民间力量跟公权力对抗，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你这个民间的力量。你要是私企跟国企对抗，肯定是吃亏的是私企，这是毋庸置疑的。 是，关于京华时报还有一个自己说撇不清的地方，就是他自己还自营桶装水 啊。对，这个包括他后面的这个利益链，其实我觉得两件事情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啊。比如说京华时报跟这个农夫山泉陷入桶装水的这个标准之争哈，这个本身的这个事情到底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标准，你说有没有问题？还恐怕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没有人再去关心了。我记得当时中央台有一个节目哈，专门研究了这个国内矿泉水的各种质量的问题，提出了非常多技术的细节。我最后得出的就是，作为一个观众啊，那期节目的一个观众，我得出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首先这是技术上面是一个非常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标准，就是在广告的宣传上面，我们经常有的人说，哎，矿泉水啊，这个纯净水啊，对于消费者来说，你的概念跟它的行业标准恐怕之间有一点差距。那么《京华时报》呢，它当时抓住的是在这一点上的这个信息不对称啊，去这个以此去追究说农夫时报是不是农夫山泉是不是有主观上这个欺瞒的这样的故意哈。但是这个事件到发展到后来，就没有人在关心这个桶装水的标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这个技术问题实在是离公众太遥远。大家关心的是说，哎，这个媒体哈，或者说跟这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哎，是不是又是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或者说当中的利益链条又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当时有一条评论哈，就说，京华时报和农夫山泉这么多回合的打仗当中呢，唯独没有放在眼里的就是消费者 啊。 你看京华时报，它尽管说不是确确实实的消费者，但确实是读者。那你说媒体跟这个公权力相比呢，相较而言媒体是相对弱势的，但其实站在读者角度你们又是强势的，所谓的你们是拿着社会的公器在进行你们这个所谓的媒体的舆论的监督的报道 啊。 但是呢，你别看哈，农夫山泉也不是省油的灯，记得我们当时的讲过钟闪闪他们这个 创办人， 董事 长，对， 也是非常有来头的。什么来头呢？不是说他什么官方的背景和身家，只是说呢，他这个人作风。农夫山泉在业界给人的印象，他就是个异类，一向是行事非常的生猛。你看他策划的一系列营销事件，比如说世纪水战啊，支持中国申奥呀，什么公益捐助希望工程，他都能够得到主流媒体的这个追捧。而且钟闪闪他自己也是做记者出身， 是 做很多年的这个在浙江省内是也挺资深的一个记者，所以他也是深谙媒体这个传播的舆论之道。那关键就是现在选择这样一个时机点来报，你非常容易的跟新快报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周末又看到中国非常响当当的一位著名的媒体人胡淑丽女士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新闻寻租不可恕。 是， 那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在我自己的微信圈里面哈是非常多的讨论，甚至很多这个后辈说呢是有一种失望的语气来，也不能说声讨，至少是批评这位贤者。即使这么位高，也不能说是位高了，这么多这个高声望的一位 江湖地位， 江湖地位的大姐大，她写出这样一种声音来，让人觉得对媒体似乎过于的严苛。 这个是一个秋天才刚刚来临，但是大家感觉已经非常寒冷了。 这个可能明年该报考这个大学的孩子们要考虑一下慎入媒体圈。 今年我觉得今年的新闻事件哈，影响你要说报考填志愿的话，影响明年两个专业，一个是医学的这个专业，估计明年收生会比较差；另外一个学新闻的只会更差。这个好，胡淑丽的这篇文章《新闻寻租不可恕》哈，到底有什么争议的观点？但又有什么样反对或者支持的意见哈，咱们先休息会儿，三立华新闻回来接着讨论。欢迎回来，这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来看到胡淑丽的这一篇文章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的听众或者读者来说，胡淑丽这个名字不如财经或者说财新这两份媒体的名字要来的响亮哈。这个胡淑丽可以说是中国在这个市场化特别是财经报道领域的开山鼻祖，要这么说他也不为过啊。之前是财经这份杂志的这个领军人物，那之后呢又创办了财新媒体哈。现在这个财新其实在国内的特别是从大震惊的这一块报道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因此这个胡淑丽个人呢也是在财新周刊啊撰写这个书立观察，或者说就是财新的这个社论，最新的一期社论的这个标题叫做新闻寻租啊不可恕。总的来说，这个胡淑丽在文章里面呢，他先回顾了陈永收这个事件中的几个事实啊。关于事实的层面，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首先，他指出这个陈永收在中央电视台这个新闻中现身啊，这样的表态或者说这样的表演恐怕是有问题的。也指出呢，这个中联重科啊，到底这个他的这个财务状况是怎么样，也是存疑。那么，包括湖南长沙警方的这个行为之处也是有可疑的。那当然也提到了陈永洲这个如果说他收钱的这个行为是绝对不可宽恕的，这几个事实层面我相信其实现在都摆在桌上，但是关键大家怎么把这些事实组成你自己所想要相信的这么一个逻辑，或者说你自己选择去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在胡淑丽的这一篇观察里面，他采取的一种价值判断更多的是一种要求新闻媒体自律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情绪哈传达出来，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行业的状况哈非常的糟糕，那么可能主要的这个责任还是在大家需要自己哈要严格要求，要多做自我批评。那最后呢就是提出了这个点题的之语，就是新闻寻租这绝对是不可饶恕的。恐怕在这篇文章的这个调子当中，我们觉得这个新闻媒体从业者应该为陈永洲的这个事件承担最大的这个责任。 那看到这篇文章哈，有几句话呢也是被很多现在所谓一些批评者所引用。那比如说呢，他就这样讲，他说陈永洲事件呢令人痛心了，折射了我们这个行业的积弊。和转型期的其他行业一样呢，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呢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媒体呢本为社会公器，新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是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多数媒体又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因此呢如果是缺乏自律和他律，媒体很有可能在市场与权力之间套利。 他说呢，以新闻群租为特征的商业模式不仅不是秘密，还常常成为一些人私下炫耀的资本。那其实这也确实，我们在新快报事件发生之后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评论是承认在财经界里面确实是有这样一种现状存在的。 对，然后很多这个批评胡舒立的人是觉得他作为政经，尤其或者是财经界报道的一个大佬，好像在这次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 胳膊肘向外拐的， 对，没有表现出来应该我们希望你来主持公正的，但好像你反倒是变成了我自己要自我反省。我觉得其实胡舒立没有做错，然后他的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是我们之前体制的这个顽疾确实太深了。然后有一篇这个新闻，有一个是曾经的新闻老兵他写的一个报道，他针对这个陈友忠的事情，他写过自己的一篇文章，他有说到，就是据他所了解到，在内地的这个财经的媒体界，只有极少数是严格有规定，记者不可以在这个企业报道的时候去收这个红包，或者说是参加记者会的时候，因为都会一般这个企业会给你一个 press kit, 车马费， 对，然后他这个里面呢，除了有他的公关新闻稿啊，然后还会有这个车马费。那大多数的记者此时收下这个车马费的一个心态有很多种，他就是会宽恕自己，一个是说 大家都收 了，对，这个一个是大家都收了，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活动本身是有意义的，我来参加不是为了这个车马费来参加的，真的会这样自我催眠的。长期的，尤其是当你身边的同仁都是这么干的时候，那其实一个很现实的考虑是，对于那几家严格自律的财经媒体，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说，也许他们自己会遭遇到很多的压力。实际上，他的这种如果说可能新闻记者的收入，如果他只靠他的工资，可能真的会少于其他的媒体。那长此以往，也许人才就会往那些可以收车马费的媒体去流动， 所谓逆向淘汰。 对， 是这个胡舒立的这一篇文章哈，在批评者看来，这个大家都承认他在事实层面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说这篇文章在什么时候出都可以，但是唯独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机恐怕让人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哈。这个比较在网络上面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一篇这个批评，来自于另外一位也是非常资深的这个新闻记者，是孙旭阳啊。他这个孙旭阳的这篇报道就指出啊，他说这个胡舒立的这个这篇评论呢，是在搞辩证法倒浆糊。这个他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里面的法律自律和这个他律哈，这当中的他几个关系就没有搞清楚。这个现在的大的体制环境是你存在一个法律就根本上被扭曲了，那么你又不存在一个他律的一个前提，所以说你怎么样来强行要求所有的媒体记者自律呢？因此你这个出发点，或者说你这个前提，是不是就存在着对于媒体好像你这个过于苛责，好，给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样。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这个议程设置上的，比如说警方的这个程序的问题，央视的这个有罪推论，好，这个公权力的这个介入，好像在胡舒立的这样的反求诸己的这个论调之下，好，这个大家就容易被大家忽视。那以胡舒立这样的这个地位发出这样的一篇文章，是不是意味着啊，这个本来应该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这个新闻界，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就已经交枪投降了，这恐怕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 我想胡舒立可能之所以他敢写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因为他的财心也许就是之前我们提到那位新闻老兵他写的少数几个严格规定不让收这个车马费的媒体之一， 他觉得自己站得住啊。 对，他觉得自己站得住脚。但问题是，我觉得是中联重科也好，或者是农夫山泉也好，这次的事件中几方里面没有一方是绝对清白的，就是比方说法律或者说是警察的这一方，然后媒体这一方也确实存在有一些这个收车马费或者说是写负面收钱写负面报道的一些新闻记者，然后企业的这一方，中联跟三一之间其实他们的内斗肯定是波涛汹涌，这个是大家都已经公认的。所以当这三方他都不干净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先讨论谁的问题， 对，讨论谁的问题。其实你把责任推给谁都应该说三方都是有责任的。 对对 对，但一般的情况下，大众会觉得可能法律是一个我宁愿去相信的东西。 但是法律靠得住吗？ 法律现在也靠不住。所以我想，如果说大家要倒浆糊的话，我们就把这通通归结给两个字吧，就说是体制的问题吧。 真是哈。 其实很多的评论都倾向于那种，如果是你要批评胡舒立这个文章是有问题的话，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你自己画地为牢了，你有一些牢房把你抓进去小黑屋里面， 有人就觉得呢，我应该是突破这个牢房，我不应该是屈服于给我圈住的那个体制，我要冲出去，我要把自己至少这个牢房，我要把它这个圈圈给它扩大一点。 嗯， 但有人觉得你不要，你目前你就先做好牢房里交给你的事儿，你又把你的事儿给做好了，让人觉得清清白白，你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是有客观的、全面的、准确的报道来积淀你去冲出牢房的这么一个能量和动力，你再去跟人家要挟。其实我们听过非常多的关于新闻媒体的一些讲座，包括一些资深的传媒人，你就包括白岩松，他不是上个礼拜前两周吧来过港大吗？我记得有一个细节，他讲了他现在很多的这个问题，大家习惯于是推责于体制之上。 嗯， 但是就目前媒体拥有这个底线来说，在你拥有这个范围之内，你有没有把它做到最好？ 嗯， 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凭什么要求更多？这也是另外一个的观点。 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如果以个体哈，你说作为一个这个行业当中从业者来说，我觉得对自己严格要求，这肯定是没有错。这个包括大家也是很熟悉的一个道理，说你这个批评别人之前，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 嗯、 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很容易理解这样一种心态。但是如果说就像 Casey 刚刚说的，如果说这我们从一个旁观的角度，或者从一个评判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三方都有问题的时候，而且是整个这个价值的判断标准已经扭曲了，这里面我更愿意看到的这幅图景，它其实是一个互相之间的食物链的关系，没有什么驿站、没有谁是正义的一方，大家只不过是都在这个食物链里面，今天你站在上面，明天我站在上面而已、那你要来评价的时候，你要求其中的一方说啊，你这个你的做法是不对的，你要对自己采取一些道德的要求的话，这个你给他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要求。他如果采取这样的做法的话，他早就被淘汰出这个圈子了、他根本没有可能在这个里面。 我的理解哈，这样那篇文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波澜，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能接受。 嗯， 就之前你说对新快报的声援上面，尤其是所谓南方系、大家是抱着一种抱团取暖的态度。 对， 就说你为一个人争取，将来是为我们所有人争取，因为底线毕竟是要所有人一起去试探出来的。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所谓的在财经界这么一个权威，他出了一篇这么文章，好像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卸于我们媒体自己。比如说宋志彪先生在旧闻评论的这个微信里面，他就说新闻人何以不能自尊自持，他说不可恕这篇文章呢回避了更重要的问题，就像胡舒立说的，可能不是突围而是入围。而且在技术上，如果说新快报那十八篇的涉案的报道它有专业上的一些瑕疵和重大问题的话、为什么就没有在看清事实问题之前，在看清问题之后你再做一个专业的鉴定，而是现在是泛泛的自律的一个呼吁。 嗯， 但是我觉得批评别人是最容易的，你要反省自己、批评自己反而是最难的。 嗯哼， 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作为一个机构，或者说我把我自己说成是媒体这样一个宽泛的来说，你可以说很多空泛的话、但是当这个事情落实到每一个真真切切去外面要真枪实战的在第一线的记者来说，可能是有很多现实的困难甚至是威胁的。比方说在新快报这件事情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专栏的作者，他叫潘采夫，他就说评判这件事情，他说通过警察跨省抓记者暴露了中联重科是小型土鳖，只能在当地称王称霸，引火烧身是意料之中。但是他说了一些他所接触到的真正的事情，他说真正可怕的企业是负面新闻根本出不来，谁报谁死。 对、 但他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就是有编辑发这个华能的负面新闻、差点大祸、然后有记者呢要报北京出租黑幕死活发不出来，然后有频道报清华同方非洲行贿直接停业整顿、这都是一些伴随在你每天生活中的，对于个体的记者来讲也许是威胁、可能对自己的家人都会有威胁。 是， 这个时候你再去要求他可能去做一些公正的，你说我冒死去发一篇报道或者怎样，你冒死去发，你的媒体也不一定敢冒死去发。所以现在是整个的、可能你对从个体来讲，或者说一家媒体来讲、大家要抱团取暖是为了争得这样的一个我可以勇敢说话的权利。 大家比较倾向于在这个事件里面去谈法律哈、说哎，你这个陈永洲不管你怎么样，你这个事情是一个违法的事情，你这个行为是一个法律上至少不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全且不说你的这个职业道德，但是你这个法律的这个标准是不是统一，包括执法部门的一个态度哈、是不是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三方都是采取了一个法律的标准，但是觉得啊，我是在讲法律，别人不讲法律怎么办。 对， 是，所以你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大道理大家都明白，说这个胡舒立这样说的话当然没有错，但是你落实到一线的记者还是一个问题，怎么做呢？那怎么做呢？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京华时报》，他现在赶上了这个农夫山泉要来起诉他了，然后 找到这个北京，找到这个扫黄打非办公室哈，以他这个很有可能他，我相信他会去重点研究中联重科当时对这个新快报的这个起诉材料，然后去找可以引用的东西，同样再来用一下，用到京华时报的头上，京华时报这下怎么着讲？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这个恐怕京华时报他不能够说号召行业自律，然后来解决这一桩企业的这个纠纷。 我有个感觉哈，就是胡舒立这篇文章呢，你会看起来就是那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节奏嘛， 是 现在不是流行这种调调吗？ 对， 问题就在于呢，现在你所谓的我们行业里的大佬已经开始自我批评了，那其他的行业是不是要学一学，跟着起来？你看比如说他在最后一句他说这有赖于新一轮的全方位的改革，当然也是非常空泛，也没有说具体要怎么改，但至少呢说从我们脚下做起，那新闻界是开始做起来了， 但谁先做谁先吃亏，我觉得 这个是很现实的哈，谁先做谁先吃亏， 是 你说你就好像在一个本来这个规则非常怪异的摔跤比赛里面，就好像咱们规定说拳击比赛不能攻击下三路， 对， 但是大家都在攻击下三路，你这个时候突然说我先不攻击，但我自己被打死了， 是。像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我可能比较小心眼儿跟阴谋论啊，像你觉得这次事情出来之后，不管胡舒立的这篇文章有没有被批评，但是我敢说每一个在写稿的这个媒体同仁，他应该是在发稿之前他真的是要自己开始，或者 是 有一点忌惮了。那我想如果说我会把这件事情跟年初的时候南州的新年献词联系起来，我觉得也许那个时候可能看上去南州是有输了，但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广东的他的宣传部门有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感觉，感觉这次好像是有报这个一箭之仇的感觉， 这个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好，咱们先休息会儿啊，这个事儿待会儿接着回来讨论。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今天咱们来观察到在新快报事件之后的中国企业和媒体的这个利益场哈，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利益场是扭曲的，有不少人呢像比如说我这样比较关心这个中联重科它到底这个财务上面有没有问题哈，这个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篇这个来自贺皖南的发在泰媒体上的一个叫做中联重科的三宗罪，这篇文章呢，当然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作为法律证据来使用，但是提供了一个理解问题的一个思路哈。这个是给大家解析了一下中联重科的这个财务上，包括之前新快报提出的这几项主要的指控：第一是你这个财务是不是有做假账的这个嫌疑；第二，关于这个国有资产被贱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和线索。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虽然说爆料的记者被抓了，但是中联重科在这个财务问题上他提出的这个澄清啊，他之前说有一个证监会甚至还是什么港交所的一个给他的背书啊，好，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类似的这个资料，有的呢只是他企业发出来的一些公关稿，一些这个找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有一些投行给他做的一些背书，所以说关于这个企业他本身的这个问题现在反而是已经排在了这个议事日程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恐怕我觉得普通的读者已经不会再关心这件事情了。 像之前提到孙旭阳对这个胡舒立这篇文章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胡舒立其实现在应该做的可能是去把过去陈永洲的这十八篇报道就勾 一一拿出来核 对哈， 对，可能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有什么是事实给读者展现出来，也许是大家更希望看到的一个，也应该是我觉得一直以来应该是大家希望得到的一个真相， 本来应该， 对对对， 本来就应该做的是这个。 但是我想对于大部分读者，尤其是如果你要看非常专业的财经新闻的话，你可能首先得有一定的功底，就至少你能看得懂， 能够判定。 但如果大部分看热闹的读者来说，可能也就看看你说两相相斗最后个结果是怎么着，现在都已经知道结果了，新快报被整顿，陈永忠被吊销执照，也就到此结束了， 完了。 至于你真正的有什么更加重大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人家以为是细枝末节，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是实实在在的，你必须再追查下去的。我们当时不就说过吗，你说中联重科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当时要中纪委介入调查，那它的存在着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所谓的有没有真的是你做假账的问题，有没有再查出一个事实来，还包括陈永洲在公述的词当中讲到所谓的中间人，那又是谁呢？ 这么多媒体呼吁，到现在为止你在网络上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关于所谓中间人的这个消息了。 有一些没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已经被这个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曝光，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曝光的非常早，比如说这个陈永洲这个供认不讳哈，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我一直很好奇哈，这一节怎么样是这么快就做出来这个认定的，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咱们吕秋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香港本地的这个媒体怎么样报这个法律的事件啊。通常如果说你提前披露了法庭审理当中的信息，或者说如果你这件事拿到香港来做的话，有可能被律政司起诉，甚至还会被判藐视法庭。 是是，对呀、啊，苹果日报当时就是写，我好像讲过吧，就元朗的那个杀父杀母的那个青年， 对对对， 他就是事先想要去采访他，当时为什么一个动机， 对， 结果就被律政司给 起诉。因为这个法庭觉得你这个媒体提前披露，你会影响陪审团的这个意见，或者说有一个公众舆论的一个导向，最后给法官施加一个审判上的一个压力，会导致判决不一定是公正的。 而且 所以说他会禁止你媒体在我没有这个宣判之前你报这些事儿、你即使掌握资料的话，你媒体是不敢报的。 而且我觉得香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意识，就是说在定案之前，我们都还是要保证你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电视新闻里面，比方说男人有抓了一些贩毒的或者什么，可是永远的这些人被带出来是被套着黑带子。我觉得这个是很好，但僵尸这件事情如果拿到香港来肯定是不对。 是啊，所以现在大家因为陈永洲他承认了自己这个收钱，所以大家已经觉得哈，这个反正都已经是痛打落水狗了嘛，那既然已经倒在地上，那就干脆踩上10000只脚。所以没有人在关心这个程序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陈永洲都没有被开庭审理，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判决，他理论上来说现在还只是犯罪嫌疑人，他只是犯罪嫌疑人。那么他在没有得到宣判之前，他的记者执照已经被吊销了，他的我不就不知道这个负责核发记者这个执照的这个部门他是根据什么呢？就是因为陈永洲在电视上说了我收了钱，因此这个记者就已经被吊销了执照吗？那么万一哈，这个陈永洲，我只是说万一他到这个法庭上最后审理他的罪名如果不成立呢，那你要不要把他记者人还给他呢？ 所以说哈，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目前呢，就没有一家是所谓的赢家。你看当时中联重科就在陈永洲收了50万块钱，你发了这么多报道之后市值立马蒸发。那现在你会看到新快报和陈永洲自己在这个媒体的生命力上估计也非常有难这个再次东山再起这么一机会。 是， 倒是呢，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哈，在舆论方面你会看到呢，这个事件会有什么样恶果。就以前我们对于记者哇，这动不动又被谁抓了，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黑恶势力，你说报道就没有办法出来，大家会有一种天然同情，会天然的把这个 大家会觉得这个媒体跟社会大众是应该站在同一， 你会觉得记者一般是受害者为主，但是现在呢大家心里会犯个嘀咕，说你这不该又是收钱了吧， 你自己干不干净， 狼来了的故事就来了， 最后就变成谁都不信，那就变成非常的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犬儒的这个气氛就变得更加的犬儒了。 本来你说媒体的这公信力就是靠大家，有时你需要一种悲情的力量去同情他，你才能够让这个媒体可能这个报道力有更加的强的生命。 所以你看这个说回现在这个京华时报哈，去重翻旧账啊，跟这个农夫山泉重翻旧账，跟京华时报的这个举证的这一桩官司，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你们觉得这个事儿会怎么样？最后应该会怎么样收场？ 真是难预计， 对，没有人知道。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猜测是觉得会不了了之，因为可能会把觉得农夫山泉，首先它是一个浙江的企业，它去告上京告状，然后呢告的这个《京华时报》又确实它的这个底子可能在京城的会比较厚一点， 跟《新快报》不是同一个量级。 而且你想，它在沉寂这么久，敢重新拿出来炒，它一定是有心料， 有备而来的， 有备而来 啊！所以大家还是采取的这个分析的思维模式哈，咱们还是采取的一般的咱们所谓的这个厚黑学的分析模式。 而且你看天然的这个舆论同情，之前你说你跟媒体对着干你肯定没好下场，但现在大家对媒体就已经打上问号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机对一个企业反击来说。 所以我之前看到有的这个一些小道消息流出来的，在某一些地方的这个党政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面哈，已经有地方领导在宣布哈，是我们这个在舆论斗争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战果，阶段性胜利了，已经重新夺回了这个舆论的阵地。你看现在这些这个媒体已经很少有 至少在短期内哈，应该是很难再出来挑战这个权利了。 嗯，但是从全局来看，我觉得怎么处理《京华时报》跟农夫山泉的这桩，其实也确实是需要费一番脑子的。因为如果你再给农夫山泉一个积极的鼓励的话，那全国掀起这种对媒体的打击潮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哎，真是哈，对，你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到现在这个扭曲的程度，你估计这样的案子就是非常纠结的案子，这个非常紧的这个天平又非常非常多，你稍微往哪边倾斜一点，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大的一个农夫山泉看到这个风向还是朝自己这边吹的话，他马上就可以起来发力把这个以前的这个案子全部给你来了结一下，我估计这样的案子在全国还有不少。 所以即使农夫山泉有理，但是最后判决会怎样真的是难说。 好，我们再继续为大家持续关注吧。好，有话直说，我们再关注另一位大佬哈，应该是两位大佬，同属科技界，一位呢就是比尔盖茨，另外一位呢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叫做马克扎克伯格。两个人呢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那也接受过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个访问。那么先是 Mark 就说了一番话，他觉得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优先发展科技，就必须呢是让发展中国家在什么一个时间段之内呢达到呢是全球上网的人数呢要有50亿人，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这是他们认为目前科技界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比尔盖茨立马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他说如果说你把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做呢是发展科技，这是一个大的笑话。那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呢不是说你的 IT 和你的科技发展，而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儿童的生存，比如说怎么样治理他们的疾病，怎么样保证他们的营养，这才是大家应该考虑的头等大事。那其实比尔盖茨我们知道哈，他在很多场合之下呢经常有些惊人之语，也是呢目前呢他工作的重心吧，应该是放在慈善事业方面，也是跟很多的这个富豪们的一个所谓退休后的生活呢有一个不同的取态。也问问大家了，你觉得在这样一番话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你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什么？ 科技还是温饱？ 对，好， 这个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哈。 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现在可以打进来了。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哎，为什么要放这个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其实两位科技界的大佬比尔盖茨跟这个 Mark Zuckerberg 两个人是代表了两个世代的这个科技的理念哈。一个是当这个家用电脑在逐步进入这个登门入室哈，成为每个人必备的工具。另外一个呢，已经是从 Web 还没有 Web 零哈，发展到 Web 2.0的这么一个 Facebook 的开山鼻祖。两个人的世界观恐怕也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一个觉得啊，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上到网， 五十亿人 啊。这个比尔盖茨就觉得，哎，你先别说这个上网，先吃饱饭先。好，那这个其实这种世界观哈，您更倾向于认同哪种？其实这样的逻辑在很多事情的讨论上面，比如说关于这个民主、自由、人权啊，这个讨论也都非常多，有这样的逻辑哈。 好，就这么问吧，你觉得在发展中国家哪一个才是大家的这个必需品？ 是哈，这个 方先生， 方先生来自广东，广东你好，方先生你好。 没吃饱吗？今天是翻身。哎，您请说。 那您觉得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上网重要还是这个吃饱饭重要？这个问题问上去有点奇怪，稍微。 我认为这个比尔盖茨这个提法是正确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疾病的问题。这个疾病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疾病。你看，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天去考察。有的地方，中国有的地方除了电灯以外没有其他的电器，就是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你是解决贫穷、疾病、温饱问题，当然是比发展互联网还是其他的还要重要，是不是？所以我认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消灭疾病，消除这个贫富不均，提高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开， 和社会的正能量。正能量，谢谢。 好，哎，这个社会的正能量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分隔开来也很简单，一个就是生存的问题，一个是发展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似乎两者是割裂的，一个觉得生存比发展更重要，另外一个觉得发展才是人类最应该追求的目标。两个其实都没错。 我不明白这个，就好像你不能一边上网也一边把饭吃饱吗？ 好，杨先生， 这个杨先生哈， 不一样的看法。 上海的杨先生，您好。 哎， 这个两位科技界的巨头关于世界前景的争论，好，您怎么看？ 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那个偏软性方面的吧。我觉得硬件这块的话，其实可能引进过来不太难，但人才啊，包括可能有一些思维习惯啊、制度啊这方面。确实是那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吧，需要。 那这些都是跟科技息息相关的，你觉得？ 对，我就像那个就像明治维新跟那个中国的洋务运动，到最后明治维新成功了，其实是人的因素起了更大的一个作用，也就是思想方面的一个成熟度了，我觉得是。 这是好，这个杨先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明治维新跟洋务运动其实关键的是谁为体谁为用的一个差别。你看这个一体两面啊，这个吃饭本来跟科技的需求不应该是对立的，但是你以谁为先导，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个最后两边都达成的任务，这确实是一个路径的问题。 好，黑龙江的宁先生，您觉得？ 宁先生您好， 您觉得发展中国家什么才是必需品？科技呢，还是温饱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宁先生，你怎么认为？ 首先是生存发展观，首先是生存，有好的，更需要更优越的发展那个空间，需要呢，更需要的什么呢？科学、民主与法治的自主保障，这更重要的，在这个保障这个疾病啊，与及时治疗的同时啊。更需要呢，国家出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咱们是专对中国而言，咱们是属于呢，就是欠发达和这个国家。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呢，实际上这个名词命名吧，不见得是那么科学。那美国不发展吗？发展国家也需要发展。但是咱就它的发展中国家就指呢，原意是指欠发。和不发达国家来而说的，咱中国呢属于现在呢欠发达，但是咱们在发展中讲的奔向发达国家，这两个一百年以后呢进入发达国家了，正在向靠近。咱们呢就是对中国人更需要呢科学民主这个制度保障，通过政治啊，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那么呢咱们这个国家的就是。发展空间就是优越的条件更有这个制度保障。 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宁先生的 意见。听到您的意见 了，马上来听到广 东的 钟 小姐。 钟小姐您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路径问题？ 我觉得嘛，打个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些资源已经过度开采了，比如说稀土啊、碳啊这些稀有的资源已经过度开采了，应该就为我们后代计划一下，几百年以后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资源给我们后代用呢？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呢？如果没有太多的资源过度开采，比如说房地产啊什么的太高了，我觉得给很多的民众带来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成了房奴了，现在是吧？还有我们的食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自己种的田啊，卖出去那些米卖出去，也许再买回来都是有毒的。现在的食品安全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人类伤害太大了。我觉得，政府应该平衡发展吧，应该把这些食品啊这些重要的事情应该要搞好，真的。 好，谢谢钟小姐的意见。 好，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其实这都是跟科技、跟这个温饱是息息相关。好，最后是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您怎么认为的？目前就比尔盖茨和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大家对发展中国家必需品是有不一样的看法。一个觉得是科技，另一个觉得不是，是这个温饱问题、疾病问题要解决。你怎么样认为？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改进和发展的方面很多，因为什么？他们本身就这个底子很薄弱。实际上我觉得 那个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一个先进的民主理念和制度。因为看那个国际上面很多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我认为一个制度一个理念更重要，有了这个制度和理念，其他一切才会有保障，才会有发展。 好，谢谢吴先生，好，言简意赅。其实刚才宁先生说的那个我一直想回应一下，他说这个觉得发展中国家这个名词好，这个不如说是欠发达国家比较好，比较贴切。我知道这个在台湾啊，这两个词它的翻译叫做开发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叫开发中国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翻译其实更能够说明这些国家的这个真实的发展的这个状态。他就是说这个发展的程度还不是那么发达，但是哎，我们在努力前进啊，这就是。 你知道我想的什么吗？我想的 Facebook 这个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讲？他估计是觉得发展中国家，其实很多国家是上不到他的网站的。你如果你想要得到目前你们最需要的所有的必需品，你起码得开放你所谓的这个网禁，让大家能够上到我们在美国都能上到的网站。哎，大家想要有的一切自然而然也许都会来了。 好， 这当然非常多的这个争论哈，我觉得这个题目也类似于托福的作文，甚至公务员的要是考申论的话，估计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出出题，也可以值得大家更多的讨论和思考。也感谢各位今天打进电话来，我是樊素， 我是钟明奇，再会。